Music i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周六上午的10:01:24，欢迎大家来到全新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今天呢，我们在接下来两个小时当中呢，着重来为大家揭晓全新的榜单排名。好，首先透过我们的公告牌来了解一下全新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榜上十五名的排名情况。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吉克隽逸《尽兴》。四位，张学友、李杏妮，《日出时让街灯安睡》。第十三位，陈卓贤，《搞不懂》。第十二位，《逃跑计划》，《梦中的你》。第十一位，王菲，如愿。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 第十位，吕爵安，小邪心。 跟他怎可难拼，只好专心做孩星。 第九位，房东的猫，今天是星期几。 有啊有啊，谁会安静耳朵里。 第八位，卢汉廷，Mega Hit。 第七位，梁静茹，今天半永久。 我会收下你的烟花，留下我的盔甲。 第六位，弦子，李朱贤， Remember Tonight。 第五位，张杰，像真的一样。 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一样。 第四位，张靓颖，永生永爱。第三位，周深，时节。 月下花头香，街小笔火荡漾。 第二位，好妹妹，这样就很好。 我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但是知道你用的口音。 本周冠军曲目，莫文蔚，《完美不完美》。 爱让我们都靠近。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在经历了上周只有三首新歌上榜之后呢，本周的榜单又更新的呢又超过了一半，有七首上榜，一首离榜。首先我们带来的是上周的第十一名，本周跌至榜尾，来自于吉克隽逸的这首《尽兴》。 I'm on my way， 华丽翻唱，尽情看我办得到，办得到，走路带着我。 I'm on my way， 当然只有我最懂，我麻烦你看好我，做尽兴的自我。学不会对凭空送来的钻石有所谓，在道路选择猎人自行劝退，当个聪明的女人你会选择乖乖被牵着走，还是爱不释手。哦那那那，我千杯不醉，自说自话，自己万岁。别插手我的搭配，别给我指路前推，别对我天花乱坠。 I'm on my way， 这路前推，别对我天花乱坠、 I'm on my way， 全新单曲《尽兴》，潮流味道十足的电音舞曲呢，展现出了吉克隽逸的自信和气质。而在成绩方面呢，还是要继续加油哦。另外呢，本周的三首歌有着非常大的降幅。首先，我们来听上周第五名，本周第十四，下滑了九位。但是并不是蹦极歌，这是来自于李欣妮和张学友的《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耐头，最后唯有街灯兼引奋斗，总要占优，照耀过大城市足够。相怕加油，已加油够，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前程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缘由下个着手，随心意，要心流又亦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总需停一次， 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蔷薇蝴蝶轨迹声最高，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 这念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 等包不比较天边的星宿，走出了竞技场，背上冲得破四面墙， 放大思想，一个人牵 貌亦留也意，只要能坚决是坚决，再脆弱是脆弱。 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次。 这生人的灯开一时足矣。 成熟并未望通，我靠不到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让这站去兼容兼容，头上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到，人太大补充扑转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追到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控，过去要快乐就直接考考我的心，就听到洁净声音，在挫败中总有不甘，累了变空也未算硬，再微细连谁皆有种剔透感，时光过度一想青春翻空，错过老公渐厌恶变做苦，何谓成熟并未望通，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让这心去兼容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到，人太大补充扑转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追到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控，好假使你听到期盼你感觉到，有天光阴到大，我再也不痛唱，始终几位始终喜欢低温间这位我，不舍掉低我，何苦贪吻，这点天真青春早早失踪，任脑海颤动，始终要宽松，我也许太倦了，碰上急雨冷风，所以自晦气了，感到很冰冻，不知怎形容。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之前呢，香港的男团 Mirror 以及成员江涛的歌曲上榜，本周又有一位新的成员的 solo 单曲上榜，这就是来自于陈卓贤的这首《搞不懂》，一首略带着潮流味道的情歌作品，新歌上榜排在第十三位。好，让我们再向上一位，是本期榜单的第二首下降九个榜位的歌曲，上周以季军的成绩上榜，本周呢是第十二，同样呢不是蹦极歌，这是来自于逃跑计划今年的全新专辑《回到海洋》当中的这首《梦中的你》。 是谁向我伸进走来，梦里孤单浪漫主义你的身体，是我朝现实主义目的，好 baby 我多想抚摸你，在真实的世界里，但即使是梦里，也别留我在没有你的夜里， 伤痕。 一个曲排行榜，国庆档的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曲王菲的《如愿》上周成功登顶，而本周遗憾成为了蹦极歌，下滑了十个榜位，排在了第十一位的位置。那这个降幅呢有点猝不及防，但是仍然呢认为这个《如愿》这首歌呢其实是榜上冠军最有力的争夺者之一。好，下面这首歌呢是唱出了爱情当中的卑微，讨好别人的角色。这是香港地区的演员和歌手吕觉安所带来的这首《小谐星》，之前呢上榜一周便离榜了，而本周重新回榜，排在第十位。 做鞋声，将单恋剧情改写出喜剧场景，用我痛苦表情换你那好心情，留低这半条命，早知不可获胜，挤出喜感做鞋声，无力当你们送信的精英，有幸牵手的小丑都不失敬。谁及我的傻，就算不喜欢我都先收起我，还等什么？跟他

他我敲上一套古难词，主打令你兴奋。你推地毡这杯，我中人一线唱，异性任互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没器官会崩。Beatbox 跟鼓震，我醉在最深。轻松比激烈更好，应该保守与坦露，成果怎么舍没有抛，从和而滑乱做女探究。 Boom boom boom， 抱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力令泛滥一切妄想。 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力令泛滥这是上瘾。不必怕将彼此挂花，世界对话里优化，即使碰出一天水花，留下浪漫是香肠啊。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废铁到足金。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硬碰加软撼。真皮玻璃教我睡在最亲，想知相恋的命运，离开个歌送去全吗。有些冰山躲开比想象更好，捉紧青春是温度，谁应该相恋没有抛，谁又话话剧烈里探讨。 Boom boom boom， 抱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力令泛滥一切妄想。 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力令泛滥这是上瘾。 里没有声，剩低只得手语语及想象。烟花辣着炮仗，愿将这种幽闭格局点亮。 Hey, it's been a while. Baby, you're mine. I'll blow your mind. 'Cause everything I do it with a passion.I'm ready for this, so just come here to say. 多好比想象更好，就跟青春是温度，谁应该相恋没有抛，谁又话剧烈里探讨。 Boom boom boom， 碰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力令泛滥一切妄想。 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力令泛滥一切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之前呢，我们在榜上听到了这个包括吕爵安和卢汉廷所合作的单曲《突如其来的心跳感觉》，而本期榜单呢，两个人分别有歌曲在榜出现。那吕爵安的《小谐星》回榜，而卢汉廷的这首个人单曲《Mega Hit》也在第八名的成绩上新鲜上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梁静茹今年的这个新的一批《时光随想三日思》。这首带着电子曲风的《今天半永久》。 天黑一半亮一半，好不容易温暖，温暖豢养腐烂，心灰一番热一番，怎么细心打算？难免有遗憾，多心事淡淡，永久的光环。 我会寻过一个街道，我也 西都敏感，怎么安？让我有自己那一半光环，别情绪牵挂，让心柔软。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首周空降冠军上榜，上周跌至第十名，本周回暖到了第七中游的位置，三周停留在榜单的这个三个位置。这首歌呢，也是本期榜单唯一的一首成绩上升的歌曲，当仁不让的火箭歌。接下来呢，是第三首出现的新歌作品，弦子和李淑贤的 Remember Tonight。弦子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李淑贤呢也是经过了《披荆斩棘的哥哥》崭露头角。那这首浪漫的单曲也被称作为是哥哥和姐姐的梦幻联动，新歌上榜排在第六位。 窗外定格的木来纯白被囚禁在阳台，却进不来。 包装成一整个是你的精彩，当你拆， 能不能用心安排，会造出一座星海。 I feel it tonight。 Yeah.

以上是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Music in town。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Trends in Town 全新角度汇集华语流行指标，全球榜，城中潮流。 11:04，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Trends in Town，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网易云音乐的最新音乐。李荣浩这张注定从2021年延伸到2022年的新专辑呢，在年底时候交出了这份重磅合唱单曲，邀请到了阿妹、张惠妹合唱了这首单曲，叫做《对等关系》。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关系很多次出现在情歌当中，但现实生活当中呢，并不是关系没搭到，而往往呢是做情侣太辛苦，做朋友又不甘心，这样在爱情当中的微妙感觉。来听这首《对等关系》。 可能我却是我受了些什么，害你几个年头没笑过。 么？ 或许就是结果。 狠下心都不说。 你说你将会为 Hi 歌曲排行榜，我们透过我们的 Trans in Town 一起来关注一下网易云音乐的最新音乐。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滚石四十滚石壮乐队翻唱陈慧娴的这首万福所翻唱的傲慢与偏见。11:37，再次回到我们的街榜专题时段。 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吉克隽逸《尽兴》。第14位，张学友《李信妮》，日出时让街灯安睡。第13位，陈卓贤，《搞不懂》。第12位，逃跑计划，梦中的你。第11位，王菲，如愿。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 第10位，吕觉安，小邪心。 跟他怎可难平，只好专心做孩星。 第9位，房东的猫，今天是星期几。 有啊有啊，水果安静耳朵。 第8位，卢汉廷，Michael Heat。 第7位，梁静茹，今天半永久。 我会收下你的烟花，留下我的盔甲。 第6位，弦子，李朱贤， Remember Tonight。 第5位，张杰，像真的一样。 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一样。 第4位，张靓颖，永生永爱。第3位，周深，时节。 接下火头像接下地火当当。 第2位，好妹妹，这样就很好。 我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但是知道你用的口音。 本周冠军曲目莫文蔚，完美不完美。 爱让我们都靠近。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不仅会带来本期榜单的最高榜位的排名，而且会带来本周的离榜歌曲，一同来进入 Top 5。 上周的冠军和季军歌呢都下滑到了10名开外，只有亚军歌保持着不错的成绩，位列第5。这就是来自于张杰的《像真的一样》。这首歌呢也是代替了上榜10个星期的《你值得更好的》，成为张杰这张专辑当中新一轮的登陆全球榜的歌曲。 身份这一栏，你比算，就算都与你无关。他心烦，你跟着想要呐喊。恋人们的手说放就放，知己就没分手的情况啊，能在彼此身旁。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一样，是伪装或武装，拥有青睐你藏。你多想躺一躺他肩膀，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坚强。孤独既漫长，背负着一个谎，他情长他怯场他立场，是漫长。边拐 问，打听关于爱的答案，边感叹感情的艰难，却对感情避而不谈。另一半若像是太阳一般，哦哦，天一寒，怎么向你来取暖？恋人们的手说放就放，遗憾转身就遗忘啊，你还在他身旁。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一样，是伪装或武装，用友情来你藏。你多想躺一躺他肩膀，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坚强，长背负着一个谎，他清唱，他怯场，他离场，你都是暖场。哦，笑盈的话只会更强化，不能没有他。武装用友情来你藏，你多想躺一躺他肩膀，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坚强。哦，孤独尽漫长，背负着一个谎，他清唱，他怯场，他离场，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上周空降亚军上榜，本周第五名张杰的《像真的一样》继续向上，更高的榜位都是新鲜上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靓颖为电影《图兰朵魔咒缘起》所演唱的主题曲《永生永爱》。这首歌呢，也是在《最可爱的人》之后，张靓颖又一首登陆到全球榜的 OST 单曲。 年的脚步跌撞，他已变成色流发，追随执念的先去回望，划破了过往再上希望，好像记忆往后生生迎接翻波浪，岁月悠悠留一抹浅香，看到几人每月描摹的水果也是想象，也是向往去远方，写下花草香，写下笔墨荡漾，再记下你我千般莫扰，回首人世自出模样，写下明月光，写下年少，写下岁月又一场，绣一片星光，搭一座桥梁相望，手中缠绕的结在绽放，把繁星点亮，天花机上穿唱，看人聚人散，相约已过往，那只玉兔倒要归书房，远远飘香，欢迎大胆又何妨，待天涯此时看看镜中写下你我牵绊，蓦然回首，仍是最初模样。写下明月光，写下年少，写下流年不散场，写下流年不散场。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本期全球榜的空降季军歌周深为某热门的游戏所演唱的中国节主题曲，叫做《时节》。这首歌呢，不像以往的中国风或者是古风歌曲那样着重传统古韵的表达方式，而是在音乐方面呢，结合了时尚电音的元素，融合出了不一样的感觉。好，时间来到11:26，稍事广告回来，在下个时段开头，我们第一时间将要听到的本周的空降亚军歌。第七位，梁静茹，今天半永久。 我会收下你的烟花，留下我的盔甲。 第六位，弦子，李朱贤， Remember Tonight。 I feel it tonight。 第五位，张杰，像真的一样。 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一样。 第四位，张靓颖，永生永爱。第三位，周深，时节。 写下花草香，写下笔墨荡漾。 第二位，好妹妹，这样就很好。 我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但是知道你用的口音。 本周冠军曲目，莫文蔚，完美不完美。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

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但是知道你用的口音，仿佛我听见，仿佛我听见。人间有许多悲伤，我承担的不是全部，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 是谁让我有这种感觉？带我走进不同的世界。是你给我温暖双手，是你让我看见不同的梦。哦，爱让我们都靠近，躺在你温暖的怀里，珍贵的感觉，相信这就是最美的礼物。 真实的不一定最 莫文蔚的 OST 新歌，为单元剧影集2049所演唱的主题曲《完美不完美》。这首歌之前呢，在我们全球帮主办电台的多地榜单上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目前呢也是以空降冠军的好成绩进入到全球榜当中。我们听过了15首榜上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留给告别。那这些歌在榜取得了这个各自的成绩之后呢，在本周离榜。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孙楠的全新单曲，在榜3周最好成绩呢到了第7名，本周离榜。我们再来听这首给所有朋友们的歌，来自孙楠。 终于写了这首歌，献给你和我，那些离苦值得说一说。这岁月从来不错过，谁欠谁的多，谁能逃脱这因果。承受难受，忍受接受，穿过欲望的路口，走着看着坚强着盼望着解脱。朋友啊，你为何还执着找不到一处灿烂的烟火，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有我为你唱首歌。我终于写了这首歌，献给你和我，那些离苦值得说一说。这岁月从来不错过，谁欠谁的多，谁能逃脱这因果。 生活不再计较失去和

有下厨饭的独家秘方，不再需要他们所谓欣赏。 我只要快乐，只想自由的主题，方式我来定义，要什么目的，一切都是注定。 曾经也对未来感觉过迷惘，是你让我找到了我， 找到了我。 抬头会看到星光闪烁。 Keep it out of the way， 凭着颗心为你跳， 一起品尝这滋味。 快抱紧我，你会知道，时间太多，我也不要再错过。明媚如朝阳的我，再对你轻声地说。 容祖儿邀请李斯丹妮来合作的这首 So Fresh， 凭借着热情潮流的曲风，在榜上曾经高居前三甲的行列当中，之后呢离榜又回榜，也是位于中游的第八位。但是很遗憾，本周再度离榜，退出了竞争。接下来呢，这两首歌呢都是曾经榜首的争夺者，都是几乎在一周的时间当中有很大的降幅，跌落到了榜尾之后，本周离榜。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最好的成绩第四名，上周第十五，本周离榜，来自于于丁密全新专辑《池塘怪谈》当中的主打歌《蜂蜜人参》。 这里天气在下雨，你那里晴空万里，镜中的你有点怪气，哎哎哎哎，我俩的存在主义有交集也有平行， 你快出鞘，加个逻辑。